朝鲜宇宙协会第三次委员会会议2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朝鲜宇宙协会各委员参加，并讨论了圆满保障宇宙科技讨论会2017的问题。